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呢，是从3月1号开始播出的，这也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了。那么在今年的系列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呢一同来关注，比如说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之后高校格局的变化，高校招生原有模式被打破，大类招生背景之下究竟应该如何进行志愿填报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在接下来的三个月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第一时间为考生和家长进行权威的发布。而在三月份呢，我们的系列节目为大家安排播出的呢，将是来自学科的复习备考指导，以及高考志愿填报，以及包括我们刚刚为大家进行完的体检这样的一些个指导内容。所以呢，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我们每天的微信都会为大家推送我们在近一阶段节目的播出安排，这样呢以便您选择收听。另外今年我们的节目呢，在4月份的时候会为大家继续安排北京以及外部和港澳地区120余所高校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进行直播咨询，重点会聚焦双一流高校及专业招生录取的政策，同时也会关注二三本合并之后第二年的志愿填报，帮助广大考生选择理想院校和专业。当然了，大家呢也会比较关注我们一年一度会为大家来编纂这个高招汇编手册，没错，我们的这份手册目前正在前期工作的筹备当中。那么今年最新版的高招汇编手册呢，将会在4月中旬和大家见面，所以呢，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微信号。我们节目呢，节目安排会为大家呢及时推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北京教育考试院高考频道，或者也可以关注新浪网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博进行相关的查询。我们的节目每天晚上的5:30到7:00是首播，第二天早晨的7:00到7:30还有半个小时的精编重播版。节目的文字精编内容呢，会及时的推送到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第二天的官方微信，另外在每周三六出版的北京考试报上，您也可以能够及时的看到。今年我们呢继续为大家安排的是线上的广播节目以及线下的高招落地活动啊，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这种咨询服务。那么这个月三月份呢，大家都知道是自主招生的申请季，如何争取自主加分呢？我们在三月十号，也就是下周六上午的9:00，我们教育面对面2018年高招的第三场公益讲座将会在财政部礼堂开讲。活动的现场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志愿填报专家赵晶老师以及他的团队，共同为家长带来主题为详解双一流高校招办老师如何看待自主招生的主题公益讲座。那么这场讲座呢，会为考生和家长详细的解析双一流高校自主招生的申请核心关键点，包括双一流高校名单公布之后对于报考的影响，高校老师对自招申请常见问题的讲解等内容。那么现场的讲座之后，我们的家长朋友还可以和赵晶以及他的团队老师面对面的进行沟通，个性化的高招志愿填报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讲座呢，依然采取的是提前电话报名预约免费参与的方式，所以呢，请您尽快的拨打预约电话400-600-7500 400-600-7500进行报名。好了，那么马上呢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咨询节目内容了。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的是东城区高招办主任刘景燕，还有朝阳区高招办主任王建龙两位老师做客节目，为大家进行2018高考志愿填报指导的上期节目啊。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家长朋友，如果有问题，请您现在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就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了。好了，那么首先呢，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我们呢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亮相首场部长通道时表示，探索依靠社会力量解决学生课后三点半的现象。政协新闻发言人表示，学生减负不能在文件复文件，要真抓实干，迎难而上。教育部出台方案，三年时间打好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战。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今年全国两会首场部长通道及全国政协会议首场委员通道开启，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部长通道当中透露，将通过立法或修法来解决大中城市比较突出的三点半现象。据了解，去年2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解决该问题的通知，一年来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了缓解。目前已经有25省出台了自己的相关政策，已经摸索了一些比较可行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陈宝生表示，将会密切跟踪，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探索依靠社会力量解决问题。在谈及教师队伍建设的话题时，陈宝生表示，贯彻年初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师队伍改革的文件，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提高教师地位、荣誉感，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陈宝生表示，完成这个任务主要做六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提高待遇，完善教师待遇保障机制，健全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确保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收入，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落实贫困地区教师的补贴政策。政协会议开幕之前，全国政协委员、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周烨也亮相首场委员通道。在周烨看来，最好的教育是最适合的教育。面对残障孩子，面对聋哑和智障儿童，应该给予他们不同的课程设置和表达方式，为提高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每个人定制特性化的工作方式和教学方案。在全国政协13届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小学生减负的问题时称，从1951年到2017年，国家围绕中小学学生的减负出台过几十份文件，但有些地方孩子们课外负担越喊越重，他希望全社会不仅仅是坐而论道，而应该是以真抓实干的精神，起而行之，迎难而上，用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一座一座的搬走年幼孩子们本不该承受的重负之山，让他们真正快乐的学习，健康的成长成才。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学前教育压力空前。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刘燕在这次会议上带来了尊重和认同幼儿园教师工作的专业性，切实提高幼儿园教师待遇的提案。刘燕建议，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出台文件，禁止各地采取安排公益岗、劳务派遣和临时聘用等方式来补充幼儿园教师。在没有编制的情况下，应当以同工同酬为原则，按照在编教师的待遇，采取购买岗位的办法来补充教师，确保教师进得来，留得住。近日，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印发《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至2020年》，提出用三年时间打好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脱贫攻坚战，力争到2020年，使得包括西藏、四川、凉山州在内的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总体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实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保障各 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全程全部资助，保障贫困家庭孩子都可以上学，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更多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接受更好更高层次教育，都有机会通过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或职业培训实现家庭脱贫，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攻坚的能力显著增强。最近一段男大学生宿舍集体织毛衣的视频在网上热传，织毛衣的男生来自北京城市学院。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教研室主任邵芳说，针织设计专业是在2015年开始招生的新专业，织毛衣只是最初级的基础，让学生织毛衣动手感受上针、下针、绞花等基本的操作，为的是能够在接下来的机织学习当中更好的了解背后的编程思维。作为老师，邵芳看到视频之后，在被逗乐的同时也深感欣慰和感动。他说，这表明孩子们课后很努力，也在同学当中起到了带动的作用。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呢，让我们和大家要共同进入到今天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东城区高招办主任刘景燕，还有朝阳区高招办主任王建龙两位老师做客节目，为大家进行高考志愿的填报指导。收音机前的各位考生朋友、各位家长朋友，如果您有问题，也欢迎您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屏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高考志愿填报指导的上集内容。那么在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东城区高招办主任刘景燕。刘主任您好。 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晚上好。 嗯，再给大家介绍朝阳区高招办主任王建龙。王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欢迎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如果有问题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呢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啊。那么其实呢对于一年一度，其实在这个高考过程当中啊，前后期的这个工作当中，这个阶段我们的孩子们是在努力的备考的阶段，而这个时间段我们的家长一直在想我们应该帮孩子做什么样的工作，其实这个阶段是不是就应该帮孩子来操持一下高考志愿填报的这件事情了啊。所以说呢高考志愿填报能够填报好，能够选择好，其实对于孩子他的高考成功啊，应该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这种关系的。那么对于2018年的高考志愿填报，首先呢也先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啊，两位老师觉得我们的家长这个时间段应该要了解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了？如果再不做这些了解，真的就完了。王老师， 是这样，现在呢，填报志愿工作，对于考生来说呢，他们还是应该关注于自己的学业，至于填报志愿的相关工作呢，都是应该由家长来代替学生们来完成。那么作为家长来说呢，首先您要了解咱们北京高考填报志愿的相关政策要求， 然后其次呢是要了解您的孩子他的一些个性的需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知道他的个性需求以后，您才能够有的放矢的去了解他需求范围内的相关的一些要求，相关的一些高效的一些要求啊。然后呢还要准备一些相关的资料，咱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各位考生手里面应该具备以下的一些资料。第一个呢就是咱们每年都出版的三年的录取统计资料，那个大厚本儿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另外一个招生专业目录，招生专业目录呢咱们在报名之初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已经订阅了，虽然说它出版的时间呢会在六月初啊才能到，但是这个资料呢对考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3月1号到20号呢是北京的统一的体检时间，根据各区的这个体检安排呢您要了解一下孩子的体检状况啊，也就是说他下发到手里的体检表，哎，您看一下他有没有受限的一些情况，在以后的填报志愿过程当中呢要避开这个身体受限的专业和学校来填报，这是需要咱们家长准备的一些材料。还有呢就是这些材料您在拿到手以后如何来利用它，如何使用，这也是很关键的。在各区的志愿填报辅导工作会上呢，各区也都会把这些资料材料的使用办法详细的教给大家啊。然后第五个就是需要关注一些咱们的官方媒体发布的重要信息啊。首先咱们教育考试院的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咱们要实时的进行关注。另外呢北京考试报咱们也要实时的进行关注。当然了这个咱们教育面对面的节目也是需要咱们各位家长和考生有时间的时候您要仔细的认真的来听的。 对啊， 这些是我认为需要咱们前期需要做的一些 准备工作。家长需要做的这个事情啊，对，最后这句话家长一定要记住啊，因为我们会请到像王建龙老师还有包括刘景燕老师这样的这个官方的这些个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给大家做这个权威的发布和解析啊。这是刚才王主任给大家介绍的我们家长现在目前应该你需要做的一些个前期的准备啊。那刘主任您觉得这个准备是不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准备啊？您觉得还需要咱们还做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准备吗？ 对啊，王主任说的呢已经是非常详细了。那我想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家长朋友们这时候呢还要帮孩子呢要进行对高校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筛选。因为我们在这个每个批次的录取的高校呢有很多。如果到这个志愿填报的时候再去了解呢已经为时过晚了。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结合孩子呢在这个上个学期的期末考试的成绩以及呢马上就要进行的一模考试，孩子的成绩以及在区里的排名情况，再结合孩子的兴趣爱好、身体情况等等，来综合的去初步筛选一些适合的学校的范围。那么这段时间呢，就要开始对这些高校进行一个了解了。我们可以通过各高校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我们去参加高校的一些开放日咨询活动，或者是我们去实地考察等各种方式吧，来对学校它的一个办学的情况以及呢录取的情况往年的一个招生录取的政策等等呢要进行一个初步的了解。 还有呢就是我们四月份的节目会把这些个高校的招办主任会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这个时间段呢您还可以做一个更加详细和深入的了解。一般在这个时候我印象当中有些专家他们会提就是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的家长朋友应该至少应该帮孩子们筛选出差不多十所左右的学校，如果您要说有更多精力的话其实应该有15到20所，因为你筛选出来的这些学校会随着孩子他的这个模拟考试以及包括最后在高考之后他的这个成绩的变动你还要再进行重新的调整啊，重新的这种变化应该给自己更多的这种选择量。那你想如果要是选一所学校当中呢你还要再去筛选一些个专业，其实这个工程是一个挺庞大的一个工程啊，需要大家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咱们从三月份一开始 就要开始着手做这些事情了啊。刚才呢，两位老师呢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家长目前为止这些工作是各位最基础的一个工作，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么这些工作我们前期做了，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对我们北京所实行的专业志愿填报的这种模式，你要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两位老师给大家来做一个权威的解读了。我们北京目前实行的叫做大平行志愿啊，这个模式。什么是大平行志愿？我们还得要从最基础的开始给大家讲起啊。来，王主任啊。 这样，我从这个大平行志愿的特点上来给大家做一个初步的一个解释啊。大平行呢，首先从它的志愿设置来看，不管它有几个志愿选项，这几个志愿选项都被视作为一个志愿，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比如说在咱们北京的第一批，它是设置了六个志愿选项，那么这六个志愿选项这个志愿高校呢都是视作为一个志愿来看待的，在投档的时候呢也是在一个志愿单元里面来进行投档的。那二批呢，北京是十个志愿选项，那十个志愿选项也是被视作为一个志愿，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它的投档原则是遵循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这样一个投档原则。分数优先顾名思义，你的分数将在录取过程当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后面一句遵循志愿，那么你的志愿顺序在录取的过程当中也是有着它的这个存在的意义的。你比如说一个考生他在北京市排名第一位理科生排名第一位。那么你在选择志愿的时候，你就要根据这个你的北京市排名来去选择相适应的相对应的高校来进行选择。那么这时候你就不应该把历年这个录取排名相对靠后的院校放在你的第一个志愿选项里面。比如说你在这里面你选择了一所北京联合大学，你在这个第二个志愿选项里面你才选择清华大学，那么即使你的成绩达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要求但是它也不会检索到你的这个志愿的，因为你的第一个志愿选项是联合大学，那你肯定会以北京市排名第一的成绩被联合大学高高兴兴的录取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志愿顺序也是有着它的作用的。 对， 那么再反过头来解释这个分数优先，那么分数优先它是在文理科分别呢排成两个序列，从高分到低分这样给你排成两个序列然后逐一的按照每这个序列中的某一个位置来逐一的检索考生的志愿。这是第二句。 好，那这样王主任，咱们的这个时间段的时间马上就到了。接下来的关于这个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其实还有一个很关注的关键的，就一轮投档这个问题，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呢再给大家做这个详细的解释。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京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屏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这也是北京市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第16年共同为您奉献播出的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东城区高招办主任刘景燕、朝阳区高招办主任王建龙两位老师，为大家进行高考志愿的填报指导。大家有问题也欢迎您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提示大家，教育面对面2018年的高招的公益讲座已经是陆续的开始了，我们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当中啊，已经为大家进行了第二场了。而在下周六3月10号上午的9点，我们会为大家安排今年的第三场落地公益讲座。这场讲座呢会在财政部礼堂开讲，我们的现场呢会为大家邀请高考志愿名师赵晶老师还有他的志愿填报团队，共同为考生和家长带来主题为想解双一流招办老师如何看待自主招生的主题公益讲座。那么在这场讲座之后呢，我们的各位家长呢还可以和赵晶老师还有他的这些团队老师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个性化的高招志愿填报相关的问题。这场讲座呢我们依然采取的是免费预约免费参与的方式，需要各位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您赶快拨打电话进行预约，因为现场的座位是有限的。这次采取的是先到先得的这个政策啊。请您记好预约报名电话 400-600-7500 400-600-7500，赶快拨打这部电话进行报名。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继续回到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啊，我们呢继续来邀请东城区高招办主任刘景燕还有朝阳区高招办主任王建龙两位老师给大家进行高考志愿的填报指导。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问题呢是北京这个大平行志愿它的特点啊，分数优先遵循志愿，遵循志愿给大家介绍完了，分数优先是不是还有一个小尾巴王老师啊？ 分数优先呢，刚才已经介绍的差不太多了，因为它是按照文理科分别排成两个序列，从高分到低分来排队，这是跟它最后检索的时候它的一个顺序是有关系的，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呢是一次性投档，也就是说咱们一般来说的一轮投档。既然在第一个问题里面呢已经说过了，这个大平行在各批次当中它不管设置了几个志愿选项都会被视作为一个志愿来看待，那么每一个考生在这一批次里面他只享受一次投档的机会。这个呢大家也一定要珍惜啊，在这一批次里面你的这一次机会它是根据每一个排位的考生他的志愿选项逐一的来进行检索，遇到第一个有剩余计划的高校他随即投档，投档之后其他志愿自动作废。所以在选择的时候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自己能力能够够得到的这些志愿来申报。 其实呢北京实行大平行志愿呢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我想呢相比较之前的这个小平行啊，以及在之前的这种志愿填报的模式，现在其实变得是简单了。但是呢关于这个一轮投档实际上是所有考生需要面临的一个风险点，这就是刚才王主任给大家介绍的，一定要珍惜这一次的机会，因为如果在这一轮当中你没有被投进去，或者说你投了进去之后在专业录取的时候你没有选择调剂，因为个别的原因然后又给退档出来了，那我们是没有机会在这一个批次当中你再去选择其他的学校和专业了，只能够调到第二批次当中了，所以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风险点。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一共就这12个字，就是我们北京大平行志愿填报的它的基础的特点。好，我们呢这个时候来看看大家提出的问题啊，这个微信网友 WYT 啊，他问说 大平行志愿当中的所有的志愿都是平行的吗？是不是说同时满足了这几个志愿学校后，考生可以有选择，选自己最想去或者是最好的学校去？这个刘主任给解答一下吧。我估计提这问题的时候，那个还没听王老师解释这个大平行志愿的特点呢啊。 这个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志愿设置的情况。我在本科录取的时候呢，我们是分为了本科提前批、本科一批还有本科二批三个批次。那么本科提前批呢，它实行的是顺序志愿的录取方式。提前批呢，我们分为了 ABC 三段啊，每一段呢都设置了两个顺序志愿。那么本科一批和二批呢设置的是平行志愿，所以呢并不是说所有的志愿呢我们都是平行志愿。这点呢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你报的是哪个批次，这个批次实行的是到底是顺序志愿还是平行志愿。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平行志愿呢，它的这个投档的原则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但是顺序志愿呢跟平行志愿是不一样的。顺序志愿呢我们是这个先看志愿，然后呢再看分数。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了解清楚啊，这都是考生和家长呢一定不能混淆的问题啊。 这是志愿设置啊。那么关于这志愿设置，刘主任也给大家再介绍介绍吧。比如我们的提前批都是哪几类学生是要报的啊？因为后边的一批和二批大家就很容易了，关键是提前批哪几类学生在这个批次要填报志愿。 本科提前批呢，我们是分为了 ABC 三段。A 段呢主要录取的是一些艺术体育类的院校，还有呢像一些公安呀、军事、武警、部队类这一类的院校。那么这些学校的特点呢，就是一般来说呢，这些学校呢可能是提前需要进行，有些学校是提前需要进行面试的，有些学校呢是提前要进行一些专业的考试的，有一些校考的成绩等等，都有一些特殊的要求。那么提前批的 B 段呢是双培计划和外培计划。双培计划呢是由市属院校和我们在京的一些中央部委的院校进行联合培养的方式。那么外培计划呢是由市属院校和一些境外的知名的院校进行联合培养。那么这两种方式呢，它的特点就是由市属院校来招生，最后我们拿到的毕业证呢也是这所市属院校。同时呢我们的分数线要求达到的是本科一批的分数线才有资格来填报。那本科呢还有提前批还有一个 C 段呢主要是农村专项的计划。这是本科提前批。那么本科提前批之后啊，在我们的这个本科一批之前还有一个单独设置的志愿，是特殊类型的招生志愿。那这里所说的这个特殊类型呢，指的就是高校的自主招生选拔，还有呢高校的高水平艺术团以及高水平运动队这三种类型。那么考生呢，如果说提前呢已经跟某些高校进行了这个签约，取得了这个资格认定，那么填报的时候呢也是要把这所签约的高校填在特殊类型当中，那么在录取的时候才能享受到学校给予的这个优惠的分值。 再追一个问题，就是这不同批次啊，特别是提前批还有刚才这个特殊类型啊，大家在填志愿的时候，他们会影响到一批的二批的录取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志愿录取的顺序了。我们高招在录取的时候呢是分批次按顺序依次进行的，也就是录取一开始首先呢是按照本科提前批的顺序，先 A 然后 B 然后 C， 之后是特殊类型，然后是本科一批、本科二批、专科提前批、专科普通批。那么每个批次之间呢是互不交叉的，只有上一个批次全部都录取结束了，下一个批次才会开始。所以呢如果说上一个批次没有被录取，是不影响后续批次的录取。但是如果前一个批次被录取了，那么后面的批次就没有录取机会了。因为我们每个考生呢是只有一次录取机会，一旦录取呢就不能再换路了。 就是说没有后悔药吃。你说我在提前批被某所学校录走了，哎，觉得我这分好像有点亏，我应该在一批能够冲一个更好的学校，但是已经录走了就录走了。 对，所以我们考生一定是这个时候要选择好啊，这个是确实是没有后悔药。 是。 那么一旦选择了就不能再换了。 好，来看看这位家长朋友的问题啊。风他说想请教专家一个问题，填报志愿是一次完成啊还是分几回啊？也就是说我是提前批填一次，提前批录完了之后再填一批 一批录完了之后我再填这个征集志愿二批等等等等啊，就是这志愿咱们是填几回 啊？这个志愿呢它是分成几个批次来填报的、首先在北京统一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它是在填报本科批次啊，在填报本科批次结束之后，在七月份的时候呢要填报专科批次，它是分为这样两大批次来填报。在录取的时候呢也是先录这个本科提前批 A 段，然后 A 段录取结束 B 段， B 段结束 C 段，而后呢提前批结束之后呢再录取特殊类型招生，这样，然后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结束了，那么咱们还有一批和二批这样的录取。那么征集志愿呢是根据在录取过程当中它的录取情况来确定是有征集志愿还是没有征集志愿这样的选项的。比如说在提前批 A 段的时候，按照以往的经验呢，提前批 A 段有可能会出现征集志愿，那是在提前批 A 段通通都录取结束了，依然有剩余计划的学校还没有招收这个满额的情况之下，它会出现这个征集志愿啊。那么他也会在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上公布这个征集志愿的信息。在提前批 B 段和 C 段都不会出现这个征集志愿。特殊类型招生也不会出现征集志愿。那么本科一批在录取结束之后有可能会有这个征集志愿。本科二批呢也依然会有。那么刚才说到还有一个大批次，就是专科批次。专科批次在这两年呢都是在七月的二十几号的时候来填报志愿。填报志愿呢它是跟本科是分开的，所以也不用担心啊这个本科没录取上会不会影响我的专科录取呢在这儿也跟大家说是不影响的。 好。这位微信网友他说想问一下，提前招生能够报几个学校？应该就是提前批啊，能够报几个学校？刘主任。 提前批呢我们有三个段啊， ABC 三段，每一段都是设置两个志愿学校，两个顺序志愿，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提前批 A 段我们可以填报两所学校，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分别填报一所学校。 好的，那么也就是提前批 ABC 三段各位应该是一共是六所学校吧，对吧？好，我们呢再来看看唐唐啊，提前批 B 段一所学校也能够，一所学校能够选几个专业？是按照什么方式录取？也是分数优先吗？ 提前批 B 段呢，我们刚才说过了，提前批呢实行的是顺序志愿，我们可以填报两个志愿啊，第一志愿、第二志愿两所学校，每个学校呢可以填报六个专业，那么它的录取呢就不是平行志愿，因为是顺序志愿，所以呢我们是先看这个志愿，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把所有的学生填报的第一志愿学校分成不同的队列，那么学生报的是哪一个学校呢，就在哪个队列里进行排队，那么但是那个提前批的这个 B 段，因为刚才说了双培和外培，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它是分区县的来排队，因为我们的计划呢是投到各个区县，我们在这个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我拿到专业目录的时候可以看到双培外培计划在每个区县都固定好了招生的人数，所以我们在录取投档的时候是分区县，比如说报考东城的，那么在这个东城区所有的考生当中排成一个队列来进行投档，那么投档的时候呢就是按照这个分数来由高，按照这个学校的这个招生计划数来进行这个录取啊。 有可能呢你选择的这所市属院校啊，在这个提前批 B 段报专业的时候，有可能六个专业你是填不满的，因为有可能这所学校它的双外培的专业就没有那么多。 对 啊，而在填报这个双外培的时候，各位一定要仔细认真的要看我们这个区究竟有几个名额。 对，因为在不同的区县呢，它的这个名额可能是不一样的，有些区县可能这个专业有招生的名额，有些区县呢可能是没有的。 好，那么再来看看这位微信网友飞燕，他想问说，既然每批次所有志愿这个有这个顺序之分啊，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即使被其中一所学校录取还有可能往其他的学校投档啊？ 这是不可能的，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刚才我们都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您记住这12个字，分数优先，遵循志愿，议论投档，只要在某一个学校把孩子的档案投进去了，我们这个批次您其他的学校其他专业就都已经作废了。 对， 嗯，好吧，好，所以呢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好，那么我们呢再来看看这个接下来的关于大平行志愿填报的一些个问题啊。比如说在这个大平行志愿填报当中啊，我们一直也都在讲，其实呢你在填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这个梯度，那么究竟要不要注意这个梯度？那么还是说我们的同学们可以选择同样级别的这种学校，可以冲一冲。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经验之谈啊，不涉及到这个政策。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从我们各个区在给考生做志愿辅导的时候呢，也基本是统一的一个口径，就是这个梯度需要不需要留？ 嗯， 我们有共识，就是一定要留出梯度。那么这个梯度值的大与小，它不是固定的，它是根据考生的排名情况来最终来确定的。 嗯， 你如果在全市排名比较靠前，我们也是建议你在留梯度的时候呢，没必要留出特别大，这也就是不等额梯度这样的一个考虑原则啊，那就是你可以相对来说留的少一点，但是在留梯度之前，你一定要先确认好自己的志愿原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嗯， 那么什么是志愿原点呢？就是你在北京市今年高考的排名，这个排名在以往的这个录取当中是被哪一所学校来录取的，那么这所学校就可以作为你的志愿原点，在这个志愿原点的基础之上，确定好的基础之上，你向上可以留出一定的梯度，哎，去冲一冲，而后向下留出一定梯度，选择你保一保的啊，来高校来进行兜底，这个一定要有。那么中间等于你志愿原点的这所高校附近，你可以再选两到三所来作为稳一稳的选项来进行选择。 嗯， 那这样的梯度呢，是对这个排名较靠前的这些考生。那么如果你的排名并不占优势，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是在这个批次线附近的这样一个排名，那么你也没有特别多的本钱留出很大的梯度，那么你可以选择那些以往招生都在这个批次线附近的这些高校来进行选择。 嗯， 那么梯度呢也没有机会留得特别大。 嗯， 那么梯度对于这个排名比较靠中间部位的这些考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要留出相对较大的梯度来确保你的志愿呢能有高校能够录取到你。 嗯 啊，这个呢是酌情来考虑的。那么我们建议你在志愿原点附近就向上冲一所，或者是保持不冲，就在志愿原点附近呢，你留出两个左右的这样选项，那么再留出一定的梯度向下来进行选择，这样逐步的来形成你的志愿结构、志愿的一个规划。这样的是比较合理的。 嗯 啊，这个是梯度的选择是因人而异的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 对啊，刘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嗯，对，其实刚才王主任说的呢，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呢可能也听到过，就是平行志愿在填报的时候呢，我们要遵循的其实就是这个冲稳保的原则啊，就是我们前边呢可以冲高一些，略高于自己的这样的学校，中间呢是选择呢跟自己这个水平差不多的保稳的学校，那么最后一定要保底院校。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每个人确实是因人而异的，可能呢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到这个专业的情况，有些考生呢对于专业呢可能是有非常执着的这种要求啊，我就想学习这个专业，那么这样的考生呢你就要考虑了，你在选择这所学校的时候，如果你的这个分数上不是特别有优势，可能你是擦着边进的学校，那么你要报的这个专业是否有机会能被录取， 这是你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呢，在考虑到专业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就是适当的可以降低这个学校的这种标准。如果我们分数不是特别高，为了保证我们能被自己喜欢的专业录取，我们可以适当的降低这种学校的标准啊。那么目的呢，就是我们能够被自己喜欢的专业所录取。 追一个问题，对于那些一本一批四吧和二批四成绩边缘的这些个考生，对于这些考生志愿填报，您两位老师什么样的建议？ 首先要看自己的需求，特别是在一本边缘的这些考生啊，就是一本线擦线的这些考生，有可能这些考生呢对高校的要求并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对专业的需求呢它是有明确的指向性的。那么这样的考生呢，我们建议你呢可以在一本里面选择那些你比较中意的那些专业啊高校，或者是相对好一些的高校去填报，虽然说这个录取的几率不大吧，但是你的重点是考虑在二本这些你特别喜欢的专业的录取之上，啊，这样来考虑你的志愿填报构想，那么在二批擦线的考生，那么你的最终的目标、最终的任务，我们认为是在这个2018年有高校能录取到你这样的一个目标吧，咱们来共同达成，共同实现。 刘主任，您的建议是什么？ 我的建议也是一样，就 是 这部分考生他的重点一定要放在这个二本当中啊，因为这些考生确实是在我们实行了平行志愿之后啊，就是以前我们认为能够在这个过了一本线就能录取的学校，这些学校的范围已经很小了。所以呢，这些我们只能说呢，在这里填报一些分数差不多啊，往年呢过了分数线就能录取的学校，但是能不能录取呢也不一定，所以一定要在二本当中选择一所合适的学校啊，作为这种保底。 对，而对于这个二本边缘的这个考生，我个人的建议是，一定要保住我们本科这个批次啊，这是你需要做的一件事情。而在这个一本边缘的这个考生呢，我也可以建议大家，你可以去找一所就是像一些市属院校，你会发现它其实既有一本的专业，也有二本的专业，比如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这样的这个热门的学校，其实这一部分的同学是比较适合选择这样的这些个学校以及相关的专业的啊。因为最后各位，你们拿到的毕业证上面扣的都是人家这所学校的这个公章啊，它只是在录取的批次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擦边啊，各个批次线擦边的这些个同学，其实在这个志愿填报上也是需要多动动脑筋的。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东城区高招办主任刘景燕，还有朝阳区高招办主任王建龙两位老师，为大家进行高考志愿填报指导。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那么利用这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啊，我们再和大家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接受调剂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调剂接不接受调剂，两位老师给什么样的建议？因为反正在我看来，如果你不接受调剂，万一如果要一下子就被路飞了，这个怎么办啊？ 在本科批次，特别是一批和二批，这可以说是服从调剂是咱们每位考生的必选项。你如果不选择这个服从调剂的话，你就有可能陷入被退档的风险。那么只要一退档，就在这一批次里就一退到底。那也就是说，在这一批次里边，你将没有正常录取的机会。你只能等待这一批次的征集录取，或者是下一批次来录取。所以这个服从专业调剂对每位考生来说非常关键。但是在选择服从调剂之前，各位考生一定要考虑考量清楚这个学校

北京时间18: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这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联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为您奉献播出的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征。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的是东城区高招办主任刘景燕，还有朝阳区高招办主任王建龙两位老师，为大家进行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大家有问题，您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当中呢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大家进行的是高考志愿填报的指导的下集啊。那么在下集的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更有针对性的解决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所以呢也请大家及时的来关注。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您也可以及时的提问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当中，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做一个及时的回复。另外呢，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考生朋友、各位家长朋友，在3月10号，也就是下周六上午的9点，教育面对面2018年高招的第三场公益讲座会在财政部礼堂开讲。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赵青老师，还有他的志愿填报团队，为广大考生和家长带来详解双一流招办老师如何看待自主招生的主题公益讲座。大家呢可以到现场呢去听一下啊。三月份我们这个自主招生申请季这个阶段当中，对于那些个有实力冲击名校的同学们，究竟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和筹备工作？当然了，如果说我们只是针对高考志愿去听听这个讲座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因为在会上呢也会针对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些个相关的内容为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另外呢，在整个的咨询讲座之后，赵京老师还有他的志愿填报的专家团队老师会和我们的家长朋友进行面对面的沟通，进行个性化的高招志愿填报的问题的解答。那么这场讲座呢，我们采取的是免费参与啊，免费这个拨打电话进行提前预约。请您记好这一次讲座的预约电话 400-600-7500 400-600-7500， 拨打这个电话赶快进行预约，现场的座位非常的有限啊，先到先得。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了，我们呢继续来邀请东城区高招办主任刘景燕，还有朝阳高招办主任王建龙两位老师来给大家做高考志愿填报的指导。回答了大家的问题，也给大家介绍了北京高考的这个大平行志愿的填报模式以及志愿的设置的情况。接下来呢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给自己做好定位。因为节目一开始呢王老师就说了，我们的家长朋友这个时候其实应该可以帮助孩子去筛选一些个相关的学校和专业了，但是你怎么样给孩子进行定位呢？这个时候定位无外乎最佳的时间段应该就是我们的模拟考试啊，根据孩子的模拟考试进行这种定位。究竟应该怎么定位，什么样的定位方法才是准确的啊？接下来呢我们让两位专家老师给大家做个解答啊，给提供一些经验。刘主任。 好啊，那我们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最常用的定位方法呢就是排名法还有分差法了。当然在这个高考成绩公布之前呢，我们是通过模拟考试的成绩来进行定位的。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有全市的排名，所以呢我们更多的是要依据模拟考试的成绩以及在本区自己的这种排名。那么模拟考试之后呢，各区县自己会划定这个分数线，所以呢我们要根据模拟考试的成绩与这个各批次分数线之间的这种分差来看自己到底处于一个什么位置。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分数是在模拟分数线上的30分，比如一本线上30分啊，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大概呢这个成绩是在这个一本线上30分。我们可以呢去反推啊，反推这个往年在一本线上30分，大概30分左右啊，30分以这个左右都能被什么样的学校录取。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呢来反推一下这个大致的排名的情况啊，往年呢一本线上30分左右在全市 市的这个大致的排名是多少分，根据这样的方式呢来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定位。 嗯，分差法啊， 对。 但是这个分差法呢在最终实现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误差， 嗯， 所以最终考生的排名呢还是根据高考成绩出来之后那在北京市的最终排名来进行确定，这样呢更准确。 嗯，因为我们说的这个分差法其实有它不太科学的地方，是因为你是拿今年的这个成绩和去年的成绩进行这个对比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模拟考试和最终的高考它不是同一个难度的这个试卷，对吧？然后呢今年的和去年的这个试卷它更不是一套这个完整的评价标准。 群体也不一样。 啊对啊，所以呢这个只是让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去筛选你应该适合自己的一些个学校， 这个高校的范围， 啊、对 对 啊， 初筛一些， 初筛一下啊。那另外呢，嗯，你讲 啊，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两年呢，我们各个区县呢也都是在采用不同的方式啊，为考生和家长呢提供更有效的一些资料。 嗯， 那么今年呢，我们东城区、西城区还有朝阳区，我们几个区县呢，也是为了方便考生和家长能够查询到更多更有用的信息，那么我们也是联合开发了一套这种志愿填报的模拟的一个系统啊，一个辅导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我们会分两个时间段来开放，第一个时间段呢是在考前啊一模考试之后，第二个时间段呢是在我们高考成绩公布之后。那么主要的功能呢是考生在考前呢可以通过自己的一模考试的成绩和排名的情况来查询呢往年的高校往年的这个本区县的学生的一个录取的去向。 嗯 啊，那么在这个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依据自己的真实的高考成绩和全市的排名情况来去查询。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系统里呢还会有这个各个高校往年的一个提档线的一个情况。 嗯， 所以呢这些呢我想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那么这个我们在公布的时候呢我们会通过各个学校啊来通知考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登录，以及这个参考的方法是什么。 嗯，这是我们各区到时候会通知同学们啊，怎么样来进行登录和使用的。 对、 啊、 这个辅导系统呢现在仅仅拘泥于东西和朝阳这三个区县。 嗯 这个三个区的考生呢也可以酌情来进行使用。 嗯 啊， 可以给大家解决了很多的查询各种各样资料的这个麻烦啊。而且通过这一套的系统的话，你是不是输入进去自己的这个成绩，相应的这个排位什么的都可以能够出来了。 而且呢在五一之前呢我们还会有一个网上的调查问卷。 嗯， 也希望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呢来积极配合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个真正填报志愿开通之后，你们身上做了哪些准备，都做没做到位、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在志愿辅导当中给你们以指导的。 嗯 啊，都会通过这个问卷呢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查，然后在这个填报志愿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针对性的对考生和家长来进行志愿辅导。 嗯，填这问卷的时候千万别手软啊，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说啊。 对对对， 需要我们这个政府部门做什么样的工作啊，大家呢直接提就可以了啊。好，那么这个是说给同学们做一个定位，就两位老师呢都是比较这个推崇的现在的这个分差法啊。因为呢关于那个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排名法嘛，这个排名其实推算起来的话一是复杂麻烦，另外一个呢其实准确度的话相比较分差法来讲的话我感觉还是相差那么一点点的啊。但是呢对于这个排名呢大家也有这个需求，这笑傲江湖呢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啊，刘准您试着解答一下啊。他说请问东城区排名折算到市排名大概的系数是多少，有这样的系数吗？ 没有这样的一个系数。 没有系数啊。 对，因为现在其实这个东城每个区县啊，每个区县这个模拟考试会有自己的一个排名的情况。 嗯， 那么在这个真正的实际高考完了之后，各个区县也会有自己的排名。 嗯， 但是说要说对应到全市的排名，其实这个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系数的。 嗯， 啊，这个建议考生呢，还是到时候根据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排名啊，就在全市的排名直接去选择这个学校。 嗯。 还有呢，就是刚才刘主任呢也介绍了一个简单的方法，你可以借鉴一下，就是你先用分差法推算出来你在控制线之上是多少分，然后呢去查询一下去年在这个控制线上这么多分的情况之下它的排名是多少，你可以简单的来换算，当然这里面会有一定的误差，大家要把那些误差的因素制约因素要剔除之掉，剔除掉之后来综合来考虑。 温馨小屋的主人啊，海淀区有没有这个测试定位系统啊？刚才说了，目前只有东城、西城和朝阳这三个区。 海淀它有一个个性辅导系统 啊，就是个性辅导系统，不在咱们这个系统范围之内的， 对 吧？ 对 啊，好，那我们这个家长朋友呢，其实也可以跟海淀区这个高招办啊，我们来这个咨询了解一下啊。好，那么对于同学们的排名定位啊，究竟应该怎么做，也给大家进行了介绍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利用最后这十几分钟的时间吧，我们结合着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我们再后续的给大家再介绍一些相关的志愿填报的技巧吧。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当中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们呢今天和大家呢进行的是上期啊高考志愿填报的指导，明天呢还会有一个下期的内容啊，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的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进行提问。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呢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前期征集的还有我们今天现场提的一些个问题了。这位微信网友啊还是唐唐，他想问说提前批有没有调剂啊，如果没有服从调剂是不是没报的就录不进去了？刘主任。 提前批是这样，只有 B 段啊，双培计划和外培计划，这个是不调剂的，这是根据考生自己所填报的这个志愿来录取的。那么其他的提前批 A 段啊和 C 段都是有专业调剂的。 大家也可以去选啊。来看看这个微信网友，他说我又想报公安，还想报体育，都是提前批，怎么报啊？ 这个看你自己的选择了、你是更喜欢体育类呢，你还是更喜欢公安类呢？如果你喜欢体育类，那你只能是在 A 段的第一志愿里面报体育类院校。那么在A 段的第二志愿里面，你可以选择公安院校。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你在 A 段里面报第二志愿的录取几率是并不大的，因为在 A 段它的录取原则是顺序志愿的录取原则。 对。 那么顾名思义，你的志愿顺序将在录取当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其中第一志愿起到的作用相当大。第二志愿的补充作用呢几乎没有太多。几乎没有太多。 是的。 所以你认真考虑清楚之后，你再考虑把哪个报前面， 对， 哪个报后面。 一定要把自己喜欢的那个，最想上的那个报在第一个啊。再来看这位网友啊，提前批进入某高校，高校分配专业是按照分数优先吗？提前批有没有调剂？啊，这刚才这个已经是问过了啊，就是提前批进入到某高校的高校分配专业是按照分数优先来进行分配吗？ 这个就是要看各个学校自己的这个录取的规则了。现在我们在录取的时候啊，就是各个高校呢，它录取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这种专业录取的规则。一般来说呢，就是分数优先，还有专业志愿优先，还有就是专业级差这三种原则。 啊，那么实行分数优先的这种学校呢，就是类似于我们刚才说的平行志愿的投档原则，也就是高校对于进档的所有考生呢，是按照分数先进行一个大排行，然后从最高分的考生依次来进行分配。那么高分考生呢是排在前边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专业志愿优先。专业志愿优先呢，就是类似于我们所说的顺序志愿的投档原则，它呢是按照考生所报的这个志愿，所有学生的第一个专业志愿排成一个队列，那么按照分数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然后按照这个专业它的计划数来从高到低进行录取。那么第三种呢，就是专业级差。专业级差呢，就是有些学校呢，它会在不同的专业之间呢设置一定的分数差。那么如果这个专业呢放在第一专业填报，是按照你的实际考分进行这个排序的。如果放到了后面的专业，比如前面没有第一专业没有录取，那么在进行第二专业或者后面的专业录取的时候呢，就要减去一定的分值，按照减去的分数来跟其他的学生去进行排序。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通过阅读高校的招生章程来去了解这所学校在录取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专业的原则来去决定我们到底的这个专业怎么来排序。 对， 专业的原则，录取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提前预 A 段，各高校对考生有特殊的一些要求，那么你首先你要考虑清楚自己是不是满足这些高校的特殊要求。 对， 另外一个呢，他的这个排队的分数有自己的计算方法根据他的招生章程，你要看清楚他的这个排队分数是怎么来算的。 没错啊，特别是如果大家你关注到我们这个年元月一号开播的这个艺考，其实大家就会很清楚各个学校他最终录取的那个核算的那个分数都不一样啊，有的是这个按专业分，然后呢成加权你的高考的分数，它会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换算的公式啊，所以呢这个最终进校之后，学校提档之后，进学校进行这个专业录取的时候呢，你要看学校的录取的规则了。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了。好，解决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啊。于次他说，请问各校专业分数线在哪儿能够看到？各高校的这个专业录取的分数线怎么查？ 当年是任何人都查不到这个录取分数线的，它只是说你在往年的录取资料当中你可以知道以前各高校各专业的录取分数线。那什么资料呢？就是咱们的那个录取统计资料，那个大厚本，你可以通过那个来分析得出。另外呢，你也可以根据每个学校它网站上公布的这个一些往年的数据，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上各个高校的官网， 对 啊，在这个招生录取的那一栏当中啊，都会有相关的一些个数据，您可以到那儿去参考一下啊。邀月这个问题呢，我没明白啊。他说参加不了提前批的考生，被录取的几率是多少？这参加不了提前批的，咱们可以参加这个一批、二批，甚至专科批次的录取啊。所以呢，这个是不影响的，并不是每个考生咱们都需要报提前批的。 对 啊，这个大家一定是要明确啊。他呢后边又追了一个问题，说必须要比一本线高出20到30分才能够报一本吗？这个未必吧。您踩着一本的线， 对，现在 你也可以啊。 对，我们这个 根据自身 的这个情况嘛，对，只要说够了一本线，我们都是可以填报一本的志愿的啊。 对，他说如专家所讲，一本边缘的考生的重点应该是在二本，这个应该是听明白了啊。他说那是不是在一本志愿填报当中不服从调剂，咱就得必须填了？不服从调剂，但是这个逻辑关系我也没搞明白啊。咱们如果调了剂了，您能够进入到一本的院校，咱干嘛不进呢？ 就是，而且你还提前10多天能踏实下来。 对， 另外一个呢，你在一本院校当中的志愿，也是你想去的那些学校，你为什么不被他调剂走呢？ 对， 这个考生我理解他的想法，可能是他在一本当中因为可以选的学校不多，所以呢他可能是怕自己被这个 一批院校当中某一个不喜欢的， 一个不是特别喜欢的，或者说这个学校呢他有不同的专业，如果我服从调剂了，有可能会调到不同的专业。 他可能他的想法可能是，如果我上一本呢，那么我就要上我这个喜欢的专业，如果说这个专业不能录取我，那我干脆就到二本再去录取。所以呢我选择一本的时候不服从专业调剂，二本的时候呢我再选择合适的这种学校和专业。我理解他的想法可能是这种想法。 如果按照刘主任这种逻辑关系，我是赞同的。 这样是可以的。 是吧，我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孩子们你要上大学还真得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真的 是这样。还是跟你自身的这种情况来去综合考虑。 这个服从专业调剂啊也是有一定技巧的。一般来说呢，我们是在一批次，每一批次的最后一个志愿选项当中，你可以适当的选择不调剂。 不调剂。 因为在最后的一个选项肯定是你非常不满意的一个高校。 对。 那么如果在这样的一个高校你还服从专业调剂，又被调剂到你特别不满意的一个专业里面去，那你的落差太大，可能适应不了。 是。但是如果您说我死活我就得要上一批。那咱们就都填上服从专业调剂啊，这个还真是就是因人而异啊。高宇胜，请问一下，第一批次中一个学校不服从调剂，直接退到第二批次吗？ 是这样，他如果不服从调剂呢，在这个第一批次里面，录取结束之后还有剩余计划，那有可能出现征集志愿。那么征集志愿呢，你可以酌情的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但是这个征集志愿，我还是提醒大家，咱们不能抱太多的希望在这个征集志愿上面，因为我们每年也可以看到征集志愿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相对来说啊，可能我们北京的考生呢不是特别愿意去的学校，外地的学校也是居多的。所以我们还是呢重点呢放在我们的正式批次志愿上，选择一所呢自己的分数能够达得到的，而且自己又能接受的学校。 好，110103是冠军啊，给讲讲首师大提前批是属 ABC 段吗？这个首师大提前批有，首师大提前批确实是有它的专业啊，是吧？ 首师大在 ABC 三段里面它 都有， 应该是都有。 对，但是三段里面都有它不同的要求。A 段里面要求面试，要求专业加试。 对， 那么 B 段里面它是对每个区下达指定的计划。然后在 C 段里面它是对考生个人是有要求的，你首先是农村 户籍的， 另外一个你的报名单位是在非城八区以外的那些区来报名的。这样才可以。 而且 A 段主要应该是以师范类为主， 师范艺术师范类的。 对。 好，那么再来看看这位网友啊，顾啊，刚才咱不是说这个咱们东城西城朝阳这个系统啊，他说这个系统是不是把排名输入之后就能够出现相对应的高校，是这么高级吧？ 是这样，就是在咱们高考之前，就是出分之前，我们是用分差法的。那么你要输入你的这个模拟成绩，模拟考试成绩，然后呢系统自动运算，然后来给你一个指导的建议，当然这只是建议啊。然后呢在出分以后，那么你知道了北京市的排名，你直接输入北京市的排名，你就可以更为细致的、更为准确的来出一个指导建议给你。另外一个呢，在今年我们也有可能会增加一个功能，就是更让你更直观的看到你选择的这些志愿是不是按照你的预想的曲线来走的，是从高到低这样一个曲线。是在你的志愿原点附近有多少距离，这样的一个直观的一个图示会给到你。 好，最后一个问题，昭荣，如果一本一批次提档但是没录取，是不是就要到一本二批次了呢？这个是的。 对 吧， 提档没录取，那他所说的应该就是被退档了。 被退档了。 被退档了 。所以呢这一点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跟各高校咨询的时候，你一定得问问高校招办主任，您这是不是提档不退档。 对 啊，要学校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啊，咱们才能够放心的填报。好了，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就邀请刘主任和王主任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在节目里给大家进行这么权威的专业的解答，再次感谢，谢谢。好了，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的节目，明天的节目呢是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第二期的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呢就是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赵京老师了。他呢将会结合着双一流高校出台背景之下如何为自己精准定位选择